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四集。可是热了，阿银听话，下一秒又出现在他面前，趴在软垫上，单手撑着下巴，抬头望闭眼的他，双腿缠着翘起，他不穿亵裤，露出白花花小腿，荡悠悠的。你不看看我吗，朱涵，我现在很是漂亮。另一只手臂顺着他腰腹，像藤蔓一般丝丝沥沥往上爬，一株汗落在他手背。朱涵刚要开口，禅堂外传来了师父的问话声。 关城啊，在同何人讲话呀？ 他睁了眼，正看到他翘着兰花指，媚眼明眸悠悠勾人，伸出一小截丁香舌，舔掉了手背上那滴汗，看得人口干舌燥。 啊，师父，是只蚂蚁爬上了我的身体，已经放生了。 入夜里，寺庙静悄悄的，成扇的走动声听得清清楚楚。 啊，天晚了，早去睡下吧。 是，师父。 说着他张开了手心，一只黑色蚂蚁顺着爬下，越爬越远，可掌心湿漉漉的汗仍在，认识蚂蚁也要走慢许多。阿银眯眼冷声问道，关城是谁？刚刚那人叫的明明是关城而非竹寒，正对上的是他薄怒下变蓝的眼球，带着认真与质问，望进他清澈双眸。竹寒生硬错开，看向那散落一地的念珠。 出家人不打诳语，法号竹寒，法名关城。 法号人人可叫，法名非也。后来他始终后悔，悔不该告诉他，煎熬的却是自己。爬上身体的不是蚂蚁，是阴魔罗鬼。脑袋里除了点文，还有日日缠人的声音唤着关城。关城，关城，关城。明明只两个字，偏生被他叫出了千万种情思。法号和法名有什么区别？他头仍旧扭着，喉咙微动，为寂静深夜听到魔人声音而发汗。 你为何还来找我？宗庙戒严，你一介鬼魂，也不怕被我师父度化吗？ 阿依翻身，脸朝上看他，腿肚子仍旧光着，裙摆蹭到了大腿，明明是最不显气色的灰色残纱，却被他穿出了阴郁美感。他不吐口汁，是最真实的粉唇白牙，正笑着同他对视。你担心我？直到笑声越加放肆起来，他才意识到自己看了他不知道多久，又赶紧伸手匆忙捂住他的嘴，触及的是冰凉肌肤。 你莫要这般大声。 捂住了嘴，只一双眼睛扑闪，眉目却尽是撩人风情。他停止发笑，张口舔他掌心，引得竹寒浑身一抖，缩了回去，心里无限回放的却是他刚刚舔那滴汗的举动。原来那滴汗的感受是这样的。默默又闭上了眼。阿音见他开始不理人，只能自己开口。 我想你便来找你，这么些年不是忘记了你，是我没法来。可总归我还是回来了，你欢喜吗？ 脑袋里没有经法谶纬，只有蓦然浮上心头的一句。 你给我讲故事，我很欢喜。 阿音不过是他所爱的众生之一，是数千万分之一，太渺小又微不足道。这世间也只有他最可怜，以为收到的一丝真心就是全部，傻呆呆地找了回来。19岁的竹寒平静了呼吸，夜里他声音很是空灵冷淡，双手合十，微微颔首，恭敬而疏离。 阿银施主，宗门之人戒律在身，恕在下无法回应，请回吧。 他也不知道自己撒没撒谎，这是竹寒心底里的结与戒，不可说。窗前美人画鹤伴着月光凄凉立了一声，听他的，他叫他回，他便回。而竹寒再想不起一句点问，好像一切都被他打乱，默默起身拾起那串四散的念珠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108颗，颗颗不少。深夜无边，独他长叹。另一边，药叉仍是那副丑陋模样，阿烟从鹤变烟，席卷整个林子，他已然变得愈发强大，一时间狂风阵阵，百鬼乱窜，他开口便没个好话。 咦，真恶心，大半夜的非要在清绝宗鹤立，变成烟跑得不比鹤快，刁难你的小师父还是吓人呢。 阿音撒过气，不理会几个被他误伤的小鬼又变成人身，还要俯下鬓角发髻不乱。你懂什么，只有我那般凄凉的叫才会换他心软，叫他有愧。再在心里问一句，是无法回应，还是不想回应，亦或是不能回应呢？这里面可是有大不同的。阿音是何时能化鹤的？确切地说，并不是鹤，而是四鹤，模样比鹤凶多了。前往罗刹国的路上，大抵已经离了长安郊外2年，他一团黑烟乱窜，行到了无垠沙漠，后来才知那处地界叫西域。沙漠夜晚短暂，走得更慢，他想要吸食烟气，就要钻进很深的沙里，才能找到那么一丁点飞禽走兽的，却也是死了太久，不够填补多少精力。偶尔会遇上几个人的尸体带着很深怨气，这倒是滋润了他。那些日子真同林子里的岁月不同，林子里是阴气大过怨气，沙漠里是怨气大过阴气。于是在不知道落在沙漠里的第几天，或者说第几年，他终于因为吸食怨念太过，本来如常从沙土里钻出来，却嘶吼出了声鹤唳。再看自己通身，哪里还是黑烟，皆是羽毛。阿音默地想起了那些死去男子变成阴魔罗鬼模样，他不断嚎叫，要立刻找到一方泉水照照自己的脸。万幸从未如此感念自己不是人，因而没有人脸鸟身，许是阴魔罗鬼一类自打出现便有化鸟定律，他也难免。再看看水中倒影，通身灰黑色羽毛满布，细颈细脚，唯有飞羽尚且算不上丑陋。后来加上他在罗刹国学了幻化人身，便有了三种形态可现。长安城郊外近日盛传的流言是，清觉宗来了个新香客，模样身段皆是一流，有祸乱朝野之姿，且成善大师特地命了最忠义的弟子竹寒小师傅为他讲法。只眼下禅房里，主人公满脸笑意，柔声细语，小师傅面目深沉，眉眼微皱。 你怎么又来了？ 竹寒质问道。阿音不急不躁，把手里装着兔子骨灰的檀木盒递过。你师父已经为他超度过，命你给放到架子上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